星星网吧。二楼的训练室里，几人照旧各自摆弄着游戏，只不过明显情绪都有些低落。驾驶方面大张旗鼓地迎来了萧时钦，这种原因只会让陈果和魏琛愤愤不平一下。包子完全不知道萧时钦是谁，唐柔管他是谁都不会怕，叶修不会像那二位那么情绪化。萧时钦的到来倒是真刺激不到这三人。这三人此时也有点不爽，却是因为今天的抢 BOSS 进行的有些不太顺利。问题不在自身，而是在于对手今天实在是增强了许多，尤其是霸气雄图，几回合的交锋叶修就断定绝对有高人在指挥，而霸气雄图人从中簇拥着一个牧师，叶修立刻知道这是张新杰亲自出手了。同样是战术高手，虽然主要研究的只是五对五的小队战，但在这样的大规模团战中所体现的价值至少也比赵玉哲这靠个人实力去打打杀杀要大得多。霸气雄图突增如此助力，战斗力几何倍增，他们的精英团在 PK 方面本就以彪悍著称，如此一来立即在竞争中大占上风。叶修虽然有不输给张新杰的战术素养，但他们团队的战斗力确实是输给霸气雄图方面不少。至于玩家人数，事实上他们也没什么优势，霸气雄图这样的顶尖工会只出去两个精英团，那不是说人家只有两个精英团，人各大分会里哪个分会会没有精英团呢？只出两个只是不想花费太多人的时间，同时也不想每个 BOSS 都拼得跟世界大战一样，这种过分的投入大工会不想，小工会更不想，他们甚至投不起，所以打人海叶修他们也不方便，还是就照潜规则玩最好。结果这一天里同盟军的收成就很惨淡了，霸气雄图只是当中最强势的一家，其他工会或找了同盟，或互相有了什么约定，总之抢 BOSS 的环境一下子变得很复杂。这一天下来刷了六个 BOSS， 叶修他们却一个都没捞着，情绪哪里高得了。游戏里聚在一起的展楼兰几个会长也是唉声叹气的，叶修虽然已经打过预防针让他们知道这周情况会很严峻，但这么大的落差却是谁也没想到，连叶修也有点意外，张新杰会亲自投入进来，这实在有些夸张。但是张新杰这种身份的投入却已经不能看作是俱乐部工会的举动，这应该可以视作是整个俱乐部的动作。霸气雄图看来会有大动作呀，夏天的备战甚至不惜让副队长亲自出马，这代表着俱乐部对下一赛季的重视。张新杰今天可也是跟着霸图战队折腾了一天了，看起来丝毫没有只是打一下酱油的架势。展楼兰几个还在为眼下的 BOSS 忧伤，叶修却是想得比较深远。 怎么办呢？ 几个人缠着大神问啊问。 张新杰也没什么难对付的， 叶修说。 怎么？ 几人顿时眼亮。不过说起来好对付，怎么一下午都没赢了？这一下六个 BOSS， 霸气雄图居然抢到了三个，一天三个，绝对超级大丰收。人那可只是一家工会，不是四五家平分什么的。 他睡觉比较准时，到时候我们活跃一点就是了。 啊？ 几位会长显然没有想到对付张新杰原来功夫是在场外吗？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办法了。 哦，说的倒也是，这个办法的确靠谱， 岳子清说着。张新杰的存在和叶修一样属于击杀角色也没用，关键是背后的人，但是张新杰严谨强大的自制力在荣耀圈也是出了名的， 改一下作息这种事儿，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都是习空见惯的，但发生在张新杰身上，那绝对是头条新闻。打时间差倒是一个应对张新杰的良方， 但这样也不过争取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他每天都像今天这么拼命的话， 岳子清接着道， 其他时间再想办法吧，今天也是有些措手不及，多了解一下布置一下，未必输给他。 叶修说这话的时候看了一眼身边的魏琛，埋伏轮回的这一个大招终于可以派点用场了，怎么能把轮回的精英团给利用起来呢？叶修这正思考呢，训练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 谁呀？ 陈国吼了一声，门被推开，钻进来的脑袋是星星的小网管。 老板娘，有人找。 谁呀？叫他自己过来。 陈果说。 哦。 小网管也没说是谁，拉上门就闪了。 我去看看。 陈果说是让人自己过来，结果话完自己却是起了身。结果就这么一下，门已经又被推开了。小网管站在一边。 他们来了。 训练室里的人都是下意识的一抬头，有觉得好像有点眼熟的，有觉得这是谁应该认识的，而完全认识愣住的要数陈果和叶修了。 嘿，这是你们的训练室吗？弄得不错啊。 来人的第一位已经乐呵呵地打起招呼了，陶轩，家世的大老板。他一个经营职业俱乐部的老板夸赞星星网吧这弹丸之地的训练室不错，怎么听也不是真心实意，而像是一种嘲讽。而他的身边，左边是年轻傲气的孙翔，右边则是萧世钦。由于被陶轩布置了悬念，此时脸上惊讶的表情比叶修陈果还要严重一些，皱着眉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的近视度数比较深，戴着眼镜对自己的眼神也有点不自信。扶好眼镜努力看了一看后，终于确认自己没看错。 叶秋前辈。 是的，在叶秋面前，黄金一代什么的也差着好几代呢，他是开荒一代的。陈国看到陶轩、孙翔已经不爽，本来是要吼谁让你们进来的，结果陶轩之后开口的萧时钦口气倒是相当客气，陈果这话就没吼出来。这边叶修也已经起身招呼，却也是对萧时钦： 哦，是小萧来了，随便坐吧。 至于那两位，叶修顺手朝训练室里的沙发一比划，一句都坐就带过了。 哦，萧时钦啊，我说呢，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魏琛这时候也站起来了。 你是？ 萧时钦疑惑了一下，这人说话大大咧咧，好像和他很熟的样子，但自己怎么不太认识呢？ 魏琛。 魏琛果断介绍自己。 蓝雨战队的前队长。 萧时钦立刻想到了。 哈哈哈，没错，是我。 魏琛对于萧时钦居然可以一下子想到他是谁感到高兴，这让他觉得自己威名犹存。事实上，这也就是他赶上萧时钦了。作为一个把战术往死里扣的人才，萧时钦虽然没有和蓝雨的这位前队长打过交道，脑子里却也留存了信息。换作是个普通的年轻选手。 魏琛，那是谁啊？ 看，这就是年轻人了。孙翔对魏琛这个名字完全生疏，脑子里过了一遍也没想起来，当然立即就问了。 废话，你当然不知道了，那时候你还在玩鸡鸡呢。 魏琛立刻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孙翔的脸顿时瞬间涨红了。垃圾话听过，但这么直接粗暴不雅的垃圾话他真是头回领略。尤其是这人说完以后，那边一个家伙立刻扭了过头来，上下打量着他，脑子里也不知在补充着什么画面。 你说谁？ 愤怒了半天，孙祥还击的话真是无力极了。陶轩这时也惊讶了，魏琛他是打过照面的，只是多年没见，一见面完全没认出来。此时介绍后已经知道，却也诧异这人怎么会出现在叶秋这里。结果这边已经针锋相对来了两句，孙祥的表现弱到连陶轩都失望至极。不过没办法，年轻选手这方面比起老家伙肯定要差，并不是每个选手都有黄少天那样另类的天赋的。 哈哈，原来是魏琛队长，失敬了，我们以前应该是见过的吧。 陶轩连忙出来说两句。就孙祥那两下子玩嘴炮，就是被秒级别啊。陶轩今天带着两人过来，就是想给叶秋当面见识一下他们现在的实力的。结果叶秋还没说什么呢，这不知哪儿冒出来的魏琛两句就把孙祥给秒了。 你谁啊？ 魏琛问道。是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陶轩。 陶轩也是两个字的介绍。 哦，家是老板对吧？ 啊，不错。陶轩点点头。 家是什么时候解散啊？ 魏琛大大咧咧地问道。 为什么要解散啊？ 陶轩依然笑眯眯的，他可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随便就被激怒。 都出局了还不解散？ 魏琛说着，不等陶轩回答，已经转向肖世钦。 小肖是吧？我看你这人还是挺不错的，但怎么这么没脑子？家事都要沉了，你跳上来，你是嫌世界末日来得不够早是吧？ 肖世钦听了魏琛的嘲讽，却只是笑了笑。他知道这只是垃圾话，当然不会还认真去解释自己的考量，自然一笑置之。他此时关心的是老板专程带着他和孙祥跑来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出局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说起来魏队都退役这么多年了，现在看起来不也在奋斗不息吗？ 陶轩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猜出魏琛会在这里混的意图，并就事论事地反击了一下。 我的奋斗可是你们的灾难啊，想不到家事最终会由我来继承。叶秋，到时候我可不许你拦着我啊。 魏琛说着，叶秋总算是有了说话的机会，笑了笑。 那至今得家事可以碰到我们啊。